车间车场用地是906亩，供需13500英里，设方121万9600立方，需要234500英两，小工每人每天是150块钱。好了好了，没叫你报流水账，军需处只能批你500万两，不得超过。那原来的预算您不是已经批了吗？哎，你原来计划是7年完成啊，不行，等不了，现在要你4年完成，这就不用问了啊，这是老佛爷吩咐下来的，办公正事，你回去好好思谋思谋。哎，你办得到办不到，你提早给我个回报啊。 那我已经按原来的计划开工了， 没什么原来不原来，要想干下去，就是现在500万两，4年，5天之内给我回报。要是实在干不下去，那就早点去找外国人，免得我们自己揽下来又干不下去，再去找人家外国人，那就丢脸。 那已经开工了，再去寻外国人就不丢脸了。 辈子所以不干，但是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，共和党人你也不能丢这个脸了。 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与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，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，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。 你们英国公司的预算怎么才有500万？你像是个公司申请打的，把这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，没有算买火车的钱，火车内用100多万两。你看看新手吗，把工程要捞到手里以后，不就任他摆布了？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，而且牵扯到的事情没那么复杂。朝廷里像善齐那国王公贵族，就借着这个口实压员工的脸，要他的好看。员工的不服气，就往你眷臣身上飞。就算你这回能顶住，下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呢？ 对了，郭姐， 你可是员工的红人，你说说。这袁公宝顶得下去了， 这个无可奉告。 去当然了，我看这种因此事还是谨慎为妙。到底是袁公宝栽培的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。哎，不过这回卷城真的被老袁给坑了。什么话，袁公宝已经修通江铁路，也是为了推行新政，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 听信耳闻了，袁公宝也是出于不得已，他原来在金章武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 哎，就是好好好，这事啊就不要再谈下去了。哎，国姐不是劝我们都投奔到天上去吧，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。啊， 是啊，我一条粤汉铁路，再从广州修到汉口，费用值不少。哎，可是总比你那个京张铁路没那么复杂呀。 雪成啊，就算是帮我一个，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，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？再说呀，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。 是，徐真也盼望着回广州老家。 现在力气更红了，琵琶、香蕉已经上色了，是吧？还有所谓田螺、陈北中花了。 中秋月圆之时，我们四个同学到梅花山上 一醉方休，这是何等的感 情啊！姑娘，别劝， 你何不碰到有心人？ 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？ 我姑娘有此蛋糕，求求您礼。 我也很想念他。 我们的儿子是因为失去了一些没过过去生，有亏经常路上表演。 是的， 真的。 京张铁路这样的旷世险峰，在欧美各国，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。 仙鹤，给我念念，在中国。

可是一想我的两个儿子还在这里，我就下决心留下了。哎，可我这心里都见不得人呐。大柱，大柱过来，来跪下。在那里，从今往后我们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干，别人就是给我们一座金山，我们不走了。 工人们纷纷跪了下来，每个人的背上似乎都多了一份千斤重的担子。 都是因为张贵要听你的。 可经过了这次事件之后，工人们干得更起劲了，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条铁路是为自己修的。风霜雨雪，酷暑严寒，转眼四个春秋过去了，京张铁路终于到了通车的那一天。这时底下人送来了一封信。

我不会马上就死。 你不是老板话，又是军功章，也就是紫气东来嘛。 这黄马嘛， 早就被台风卷到东海里去喽。 军功章倒还在这里，有人想要的。谁有这个？ 仙鹤一甩手，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。 甲午之战连连惨败，连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，何功之有？ 行了， 为什么不答应？时局动荡，广州不稳，你想一走了之，把卷城来给你当垫背？聪明啊！哪里话？哪里话呀？ 卷城乃国家之宝，我们抢来啊，纯粹是为了给岳海路点石成金嘛。 我还特意为你请了镇香王的后起之秀王金枝先生。 金枝啊，今后还要好好给詹先生当助手。 听我说， 金 枝， 才对才对，只要天佑不误了岳海路就好。 此时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，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迅。进来的是郑元直和几位地方官员。 你看看， 进去一下， 谢你。你看，吩咐大人也是无可奈何呀。 阿华，你还站在这儿吗？要把剑阁里边说吗？来，各位请坐。 朝廷要收购香港亭与亚里斯国银行，这不可能不办的。成都陈安洛的股东们聚众闹事，这不开庭镇压了。 丹总理，听说您给四川保罗论党开了电报，说什么粤汉路要与川汉路同进退，您这不是让总督大人和郑庄王为难吗？我看您最好代表我们粤汉路给四川保罗论党打个招呼。 我觉得这是川汉路的总工程师，怎么管得了他们股东会的事？ 那你就出个文告，让你们粤汉路的股东交出股权，听话没事，不听话，四川就是他们的下场。 张正图对你是一直挂念着呢，你看， 他还特地为您写了一把扇子。 我要去找张总督，有话要讲。你不能出去，我是朝廷命官呐，谁敢拦我？ 走开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 这个杨迅出现的总是很及时，但这次他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？好，听众朋友，电影《詹天佑》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